别忘了我的脸，我们是谁？和流动的蜕变，那宇宙睁开眼，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心中无挂牵，异乡的生活是烦是暖。月儿圆呀，月儿圆，月儿圆呀，过一年。不是这孩子，我心中无挂牵，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。 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

情啊，也许早该说，你说什么，难道真的不能、和你爱我，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，等你爱我，爱我，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。 心中的感慨我 前，当作前世来生相欠。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。我不奢求永远，永远太遥远，却陷在爱的深。 香烟向着你脸庞，我也望过大海的方向。没想我们是否迷失过方向，你看你在夜里是否向往着远方，又或许独自走在街上，想起那年花放的时光，我却还在路上。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， 想要回到老

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，这里是969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人的修养可以体现在很多的地方，可是职场上同样需要你的修养。很多人都喜欢用关心来维系同事之间的关系，比如说总问一下，你怎么样了？看你心情不好啊，没事吧？却从来都没有考虑过，其实别人也并不愿意说出自己内心的不愉快。其实所谓的最好的修养在职场上应该是明知不问。所以今天的职场秀想要跟你分享一个职场上的故事。女生 A 工作非常努力，也很积极，就是太爱关心别人的私事了，比如说张三出轨了，李四失恋了之类的，这种个人隐私的小道消息几乎都是她第一时间发布的。有一段时间，她的同事娟子每天工作都不在状态，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总是眼圈发黑，一脸的倦容，整理文件也丢三落四。领导曾经多次提醒过他，说如果家里有困难一定要说出来，但娟子一直提醒说我没事，于是领导就没有再追问。有一天早上上班半个多小时了，娟子还没有来，大家都低头不语，只有 A 说她老公在外面有人了，两口子正在闹离婚。当 A 和其他的同事正在议论娟子的时候，娟子急匆匆的一溜小跑进来，不好意思地说，我的车子有点小毛病，忙着找人修，以为不会迟到，结果还是晚了。这个时候 A 关心地说，娟子，你老公和那个狐狸精还没有断吗？你可千万别认怂，这是离婚也要让他净身出户。娟子听完之后很不开心，狠狠地瞪了 A 不说话。于是 A 继续说道，那个女的是哪个单位？要不要姐妹们帮你一起去撕她一顿，给你出出气？说到这里，娟子终于忍不住，当着全公司的面向 A 发了飙。整个上午办公室的气氛都很压抑，谁都没有多说过一句话。不知道在你的职场当中有没有碰到过类似于这种尴尬的事情发生呢？其实每个人难免都会有败走麦城的时候，也难免都会陷入低谷的阶段，没有人一直会保证工作上顺风顺水，生活当中顺顺利利。有些人不幸可能需要你的关心和安慰，而有些人却只需要别人假装不知道，他需要帮忙的时候自然会找你诉说，如果别人不愿意说，你装作一无所知就好了。有的时候明知故问并不是一种关心，而是张扬你的恶意，而此时明知不问才是你人格魅力的升华，和善的无声挥洒，这也就是职场上最好的修养。感谢收听本期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如果你也有什么好的故事和个人的职场经验，可以通过969的官方微信经典969跟我们留言，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职场故事。我们下期再见喽。 希望你放我在心上。

像是寒冬藏在眼内，有日有夜有幻想，无法等待。 如果你爱一朵花，就尽可能的让它肆意的绽放；如果你爱一只猫，就尽可能的让它自由的活动；如果你爱一本书，就尽可能的维持它的清洁；如果你爱一件衣服，就尽可能的保障它的干净；如果你爱一个人，就要准备好承担这样一份爱的责任。当你把这些带入你的生活时，一定要记得，爱也是一种责任。 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局促，想不通自己怎么了，想不通世界怎么了，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。迷雾迷雾在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。迷雾迷雾迷了路，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？征途，我需要征途。